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33，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随喜回向品第37-2。复次大事，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造诸福业事，如实了之，离蕴处界，一离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一离内空，乃至无性则性空，一离四念住，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于所修造诸福业事，如实知矣，身心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大事，若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随喜具行诸福业事，远离如是随喜具行诸福业事自性，如实了之，诸佛世尊远离如是诸佛世尊自性，如实了之，功德善根远离如是功德善根自性，如实了之，声闻独觉及诸异声远离如是声闻独觉及诸异声自性，如实了之，随喜回向大菩提心，远离如是随喜回向大菩提心自性，如实了之，菩萨摩诃萨远离如是菩萨摩诃萨自性，如实了之，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远离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如实了之，内空远离内空自性，乃至无性自性空远离无性自性空自性，如实了之，四念住远离四念住自性，广说乃至18佛不共法远离18佛不共法自性，如实了之，菩萨摩诃萨行远离菩萨摩诃萨行自性，如实了之，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远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自性，是菩萨摩诃萨如是修行远离诸法自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大事，诸菩萨摩诃萨于以灭度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作如是随喜回向，为作是念：如诸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起性一耳，如是知矣，与诸善根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以灭度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是为非善随喜回向。以过去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非相无相所取境界。释菩萨摩诃萨以取相念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非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由想颠倒，由心颠倒，由见颠倒。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于彼一切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此因缘，释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无想颠倒，无心颠倒，无见颠倒。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问巨寿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诸弟子功德善根，随喜具行福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答言：“大师，应知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起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悟作是说，所以者何？以与般若波罗蜜多诸佛世尊及弟子众并所成就功德善根，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作随喜诸福业事亦无所有不可得故，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此中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实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即灭。我若于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给予所作随喜具行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以是取相分别方便，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亦不随喜。何以故？于以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菩提。是说名为大有所得。是故菩萨摩诃萨欲与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正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语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其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力。何以故？如是随喜回向之心，虚妄分别名杂毒故。譬如有时 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何毒药？愚人浅识，贪取淡之，虽出世意，欢喜快乐，而后失消，备受重苦，或便致死，若尽失命。如是一类不特切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文句义理，不善读诵，不善通达甚深意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如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意波涅盘界，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修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以及当即现即善根，如是乃至若修佛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给予无数无量无边殊胜功德，若佛弟子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以一现当即诸天人等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若诸天龙、药叉、坚大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以及当即现即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向分别而为方便。如实杂读，初意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所以者何？以有所得取向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有因有缘，有作意，有细论，有妨碍，有过失，不应般若波罗蜜多。彼杂读故，则为谤佛，不随佛教，不随法说，不应理说，菩萨种性不得切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即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为彼诸佛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一波涅盘界，乃至法灭，于其中间若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及诸善根广说乃至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诸功德发起随喜回向善根，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云何于彼功德善根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具寿善现白言：大师，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若遇不谤诸佛世尊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汝诸如来应正等觉，无上佛智，了达便知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汝诸如来应正等觉，无上佛智，了达便知，应以如是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随佛所教，随法而说，应理而说，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毒药，终至甘露，大不涅槃。复次大事，诸菩萨称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色乃至食，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眼处乃至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色处乃至法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眼界乃至意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色界乃至法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眼处乃至意处，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如是乃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真如法界、法性、实际、法定、法住、不思议界，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 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界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之见运，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堕欲界、色界、无色界。若不堕三界，则非过去、未来、现在。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为诸如来应正等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声闻独觉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之色乃至识，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色等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如实之眼处乃至意处亦如是，如实之色处乃至法处亦如是，如实之眼界乃至意界亦如是，如实之色界乃至法界亦如是，如实之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如是，如实之眼处乃至意处亦如是，如实之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如是，如实之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亦如是，如实之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如是，如实之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如是，如实之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如是，如实之真如法界法性实际法定法住不思议界亦如是，如实之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之见运亦如是，如实之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如是，如实之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则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杂毒药，终至甘露大波涅盘。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而为方便， 若有所得而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之心，当知是邪随喜回向。此邪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所不称赞。如是随喜回向之心，非佛世尊所称赞故，不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如是乃至亦不能圆满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有诸功德不圆满故，不能严净佛土即成熟有情，有不能严净佛土即成熟有情故，则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由彼所起随喜回向，有相有德杂毒药故。普慈大师，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是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正起随喜回向，由此决定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而时世尊赞具寿善现言：善哉善哉善现，如今已为一切菩萨摩诃萨等作佛所作，巍巍菩萨摩诃萨等善说无倒随喜回向，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生无灭为方便，无染无净为方便，无性自性为方便，自相空为方便，自性空为方便，法界为方便，真如为方便，法性为方便，不虚妄性为方便，实际为方便，不思议界为方便故，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得成就十善业道，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诸有情功德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起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不可称计。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彼预留乃至独觉尽其行受，以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资具而奉施之，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言：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其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善现，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次善现，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去无上正等菩提，设复十方各如净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一一各于彼去无上正等菩提，一一菩萨摩诃萨所，一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于资生上妙乐具而奉施之，经如净伽沙等大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云云何，世诸有情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善现对曰：甚多世尊，甚多善事，如是福聚无数无量无边无限，算数譬喻难可测量。世尊，若是福聚有形色者，十方各如净伽沙界所不容受。佛言：善现，善在，善在，彼福德量如汝所说。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起无染着随喜回向，所获福聚甚多于前。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起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若以前福彼此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善现，彼诸有情实善业道，似净虑，似无量，似无色定，无神通，皆以有相有所得想为方便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于资具奉施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及诸独觉，尽其行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福聚皆以有相有所得想为方便故。彼诸有情以无量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诸资生上妙乐具奉施彼去无上菩提诸菩萨众，经如净伽沙等大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福聚皆以有相有所得想为方便故。儿时四大天王各于眷属两万天子顶礼佛足，合掌白言：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染着为方便，无思作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无染无着，使天地世亦于无量百千天子各持种种天妙花幔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妙珍奇，奏天乐音，以供养佛顶礼双足，合掌白言：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染着为方便，无思作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无染无着。十，苏叶摩天子，善都使多天子，善变化天子，最自在天子，各于眷属千天子聚，皆持种种天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幡盖、诸妙珍奇，奏天乐音，以供养佛，顶礼双足，合掌白云：“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乃能发起如是广大随喜回向，为彼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染着为方便，无思作为方便，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法正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堕二法不二法中，无染无着。使大梵天王与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诸梵天众前诣佛所，顶礼双足，合掌恭敬，具法声言：“岂有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设护故，超胜于前无方便善巧有相有所得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所修善根。十，极光净天乃至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俱至诺由他自类天众前诣佛所，顶礼双足，合掌恭敬，具法声言：“稀有世尊，彼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设护故，超胜于前无方便善巧有相有所得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所修善根。”而使佛告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等言：“假使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意般涅盘界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相应善根，若修四念住广说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相应善根，若修无量无边佛法相应善根，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有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即于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如来所说正法，若依彼法修习实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依彼法精勤修学得预留果，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得入菩萨正性离生。若诸有情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等所引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有染着为方便，有思作为方便，有二不二为方便，现前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依般涅盘界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广说乃至若诸有情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等所引善根，如是一切何及称量， 以无相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无染着为方便，无思作为方便，无二不二为方便，现前随喜，即随喜已，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与前有情，随喜回向，百倍为圣，千倍为圣，百千倍为圣，乃至乌波尼沙檀倍亦罪为圣。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罪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世尊，其何说是随喜回向，与一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佛言：善现，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普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声闻、独觉、菩萨，给予一切有情诸善根等，不取不舍，不紧不灭，非有所得，非无所得，达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增无减，无去无来，无极无散，无入无出。作如是念：如彼过去未来现在诸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法定法住，我亦如是于诸善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法正随喜，即随喜已，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其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我说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如是随喜回向，胜于随喜回向，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檀倍。是故我说，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复此善现，诸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于过去、未来、现在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从初发心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无量众，入无余意般涅盘界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乃至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声闻独觉菩萨功德善根，若于有情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及于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无倒随喜回向心者，应作十念，色乃至食、于解脱等，眼处乃至意处于解脱等，色处乃至法处于解脱等，眼界乃至意界于解脱等，色界乃至法界于解脱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于解脱等，眼处乃至意处于解脱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于解脱等，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于解脱等，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于解脱等，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于解脱等，如是乃至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于解脱等，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于解脱等， 与一切法所起圣解与解脱等，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与解脱等，过去未来现在诸法与解脱等，一切随喜与解脱等，一切回向与解脱等，诸佛世尊及诸弟子诸根熟辩与解脱等，诸佛世尊及诸弟子所得涅槃与解脱等，一切独觉诸根熟辩与解脱等，一切独觉所得涅槃与解脱等，诸佛世尊声闻独觉诸法法性与解脱等，一切有情及一切法并彼法性与解脱等，如诸法性无浮无解，无染无净，无起无尽，无生无灭，无取无舍，我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非能随喜，无所随喜故，如是回向非能回向，无所回向故，如是所起随喜回向，非转非息，无生灭故，善现，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与于所起随喜回向，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随喜回向，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复次善现，若去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假使能与十方现在各如净切沙等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以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尽其行受，常以种种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给予滋生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彼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众般涅槃后，取舍利罗以妙七宝造立高广诸速度波，昼夜精勤离境诱扰，复以种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诸妙珍奇祭月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以有相及有所得而为方便，精勤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及于善根，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发趣大乘，能以无相及无所得而为方便，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方便善巧与于一切功德善根发正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随喜回向，圣前所说发趣大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所作功德百倍千倍乃至乌波尼沙坦倍，故说如是随喜回向与于善根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是故善现，发趣大乘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相及无所得而为方便，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即以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正随喜，即随喜以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以无相即无所得而为方便，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是菩萨摩诃萨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利乐一切。卷第433。